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周兴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第39位赖伟峰安，第38位旅行团乐队情书。 像不是仰望天空，为你心事唱尽歌中。 第37位詹小丽似是而非。第36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第35位吴亦凡 Like That。 第34位土布叔叔金色的麦田。第33位苏诗丁张赫轩金蝉脱壳。第32位谭维维你呀。第31位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麒麟，欢迎各位如约光临两个小时的中歌榜。首先带来首发单曲周笔畅《无人岛》。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 全中国强力首播，周笔畅的最新单曲《无人岛》，trap 的节奏加电子化的效果更具有潮流的信息啊。选自他最新的收录七首歌的重命名 rename 的专辑啊，给一些不那么知名的旧作重新被认识的机会。歌手们一直在追逐潮流的曲风，以满足新一代的这些听众朋友的胃口哈。不过呢，有些作品他们看似波澜不惊，却闪烁着人性的温暖与关怀。看一下第25期中国榜 Top 40，毛不易新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的《给你给我》是本周的黑马歌，来到第七的位置。毛不易专辑概念清晰明了，以平凡的视角写生活的真知。这首《给你给我》以小博大，唱的是一种不图回报的爱呀。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是徐佳莹的调色盘，不知不觉被这种忧伤的氛围所包围。调色盘呢，是隐喻每个人的生活，人事无常，要学着接受好的与不好的发生，才能够笑对人生。虽然也是唱情歌，但是徐佳莹一大特点就是自然朴实地流露自己的情感，让她的歌呢一直带着一种亲切的感觉。下面这首歌呢是走红于网络，因为汪峰呢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翻唱被更多的人关注到，质朴的歌词却带着一种诗意的表达，里面有玻璃珠、皮筋、捉迷藏、大白兔、彩电、磁带，将所有70-80后不能够回去的童年在歌曲当中都唱了一遍啊。这首歌叫儿时，原唱者刘浩林，他曾经在2012年参加过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来听听刘浩林的歌声。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自从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辆星夜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要开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 最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这是之前出现在榜上送给离世父亲的一首歌，为你离开做的小事，来自独立民谣阿健啊。 父亲你走了吗？ 这首歌他回忆了与父亲的点点滴滴，也是带着一种亏欠呢。下面回到榜上，本周 Top 40 第32位，谭维维这首你呀。在歌曲当中以女儿的视角来唱她眼中的母亲。谭维维父亲过世很早，当时年少的谭维维对于母亲寻找新的伴侣非常的反对，那之后呢，她常年叫当语文老师的母亲为张老师，多年之后才读懂母亲，用这首歌和妈妈来和解。 你呀，九岁时爱哭的你呀，天塌下来也能当被子盖呀。你呀，用翅膀给起来，天真的姑娘，让我学会爱人和给人希望。你呀，一定要幸福的你呀，希望皱纹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20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 第19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18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的阴霾掉。 第17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16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第15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14位韩红飞行时刻。第13位周深无关。第12位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 第11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我可在道路上飞耶，他们想看我下坠耶，不知道我会流泪耶。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为多云天气，虽然高温蓝色预警解除，但天气仍较为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最近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向日葵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一片花海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在这个名叫花田野趣的向日葵景区，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到欢乐小炮竹、帕蒂小葵、黑天鹅、三阳开泰、桃之春等23个精选的稀有向日葵品种。上百亩的花田野趣景区内有一个蜿蜒曲折的木栈道， 不仅为赏花的游客提供了良好的观景平台，更使游客荡漾于花海之中，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是夏日广大游客休闲娱乐、采风创作的好去处。据了解，这里的向日葵花每年的六月底到七月底都会盛放，迎接八方宾客，大伙儿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离奥林北园的西门相对要更近一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正在直播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下半时段回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1999年陶喆 I'm OK 专辑当中的小镇姑娘，很多人非常熟悉的陶喆的一首招牌歌啊。大家都觉得写的是小姑娘成长史，但是陶喆他说小镇姑娘其实就是他自己啊。写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镇的姑娘，突然来到花花世界，一下子他有点迷失自己。 还记得多年前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understand. 去年跳舞的反骨专辑当中由郭文贤作曲 Hush 作词的平日快乐啊，这首歌呢看似写平凡的一天，但是编曲当中大家听到唢呐的独奏、似乎引出了人生无常这个主题。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呢，人生当然是短暂又渺小的，每一个快乐的瞬间都是值得纪念的永恒。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年轻的时候呢，自认为才疏学浅的李宗盛是因为一把吉他来拯救了他自己的才华，所以呢，在他的作品当中常常是以平凡的视角来写出属于时代的凡人歌。他在制作人爱徒李建清的专辑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讨论可不可以以像李建清一样漂泊的人来写他们平凡的处境，来反映一下当下年轻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啊。那下面我选播这首《平凡故事》啊，就依然是以游子为主角。当你踏出家门，故乡就变得亲切又遥远， 召唤我， 陌生又贴近了。 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牵你单起。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情。那这首歌寄过去，转起一夜听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人的妻。这无量的城涌喧腾的夜，与我居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气。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赤足站在旧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有谁啊也在这里，让这首歌也感动你，当你孤身某个街区。有谁啊也在这里，那些遭遇那些回忆，不愿想起又不肯说起。虽然则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穿越 当眼泪划破黑暗，当所有的伤痕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当拥抱终结遗憾，当梦想终于有了期待，心都有了陪伴，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明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永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爱、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终等 今年以新人身份出发的 MP 魔幻力量组合的双主唱之一的挺挺，用他自己的本名肖秉志，首张专辑同名主打《凡人》。每个人都是凡人，走出黑暗啊，才看到爱是自己唯一的方向。接着下来呢，我想播一首《平凡之路》啊，朴树啊，作为红极一时的歌手，在经历了人生千帆过尽之后呢，他体悟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过是像野花野草一般平凡的活着。生活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假象，你是明星，你是偶像，但是看见平凡，才认清你到底是谁。 值得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黄绮珊《时光》。新歌二号，李荣浩《王牌冤家》。新歌三号，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新歌四号，周深。云裳与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 新歌五号，阿琳，一舞钟情。 爱未全开。 新歌六号，苏运莹，尾巴。 等着亲吻你的头。 新歌七号，周慧，偶然。 你我相。 新歌八号，李玖哲，我很假。 我知道我很假。 新歌九号，王诗安 ，Good Times。新歌十号，面孔乐队，幻觉。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七月七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

Driving Switzerland so come crashing.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to find you, I won't be far behind you. You're my passion, yes you are. All up, let me block the rain for you. Witnes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 met,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o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ing rap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that is in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beside of you. Let the ranger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be the dark k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cause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in.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No emotion is too wild, too deep. Baby, you know.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举着怒放，用词叫做要宽厚感。 第九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 第八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六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 第五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换你天真。 四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三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二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本周冠军曲，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头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 这首歌呢并没有在 Top 40走得更远，我们听到 Gigi 梁咏琪的恋爱预告，这是一首向陈百强致敬的翻唱作品，富有浓浓的时代感的旋律呢确实让我们能够产生回忆。夏天就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回忆的季节，因为无论长多大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我们以前的暑假哈。 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在中国榜停留两周的时间啊，这是维利安陈嘉桦的 Anytime is Happy Time。 当然到了夏天的话呢，像烧烤撸串花帽一体，花毛一体，然后啤酒呢确实是必不可少，特别今年还有世界杯啊，啤酒更是成了看球助兴的饮品。马上就要四分之一决赛啦，我们来听 Anytime is Happy Time。 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彼此就懂，还没开口你就 把你的话抢走， 喂，三天两头就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我和你 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为多云天气，虽然高温蓝色预警解除，但天气仍较为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7月19号到31号，已经11岁的北京舞蹈双周即将为北京观众带来一年一度的现代舞艺术国际盛事。在近2周的时间中，国内外艺术家将和现代舞爱好者们一起分享各种艺术舞蹈的理念与碰撞。经过多年的耕耘，北京舞蹈双周已经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最吸引年轻舞者的现代舞艺术节之一。今年北京舞蹈双周将继续分为教学周和展演周，一系列精彩的舞蹈活动将在舞蹈营、焦点舞台、另类平台、青年舞展等5个板块中进行。在焦点舞台板块，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无梦可梦》，中国台湾布拉瑞扬舞团的《漂亮漂亮》，广东现代舞团的《本初》，德国奥斯纳布吕克舞蹈剧团的《同一天空下》，以及来自以色列平头舞蹈团的《冰树芳华》将集中上演。另类平台将关注大胆创新或具有实验性的作品，观众们既可以在采国界中欣赏到中日韩三国的舞蹈元素，也能感受到单身狗中意大利、日本和法国的独舞鲜明风格。此外，青年舞展还将用5天的时间展出从120多个报名作品精心挑选出的50个丰富的节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挑了一些近期上榜的歌曲，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哈。7月份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我们去做一些反季节的运动吧，比如说去室内滑雪场、滑冰场玩一玩。我们来听这首反季节的《听雪》，张碧晨。 这一边凉风起来，立刻昨日过往，正说听不得，无人梦，花香熄了灯火，回忆手里握着流成河，泪花飘落，这年有点异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

希望全都遇见他笑脸，不知不觉遗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感情顺遂像白雪，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怀念，我记得上个头睡觉收集在那角，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拉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家乡光中的微笑，我记得上课都睡觉，手机在那找，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拉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笑浮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 钟义轩十七岁的夏天， 相框中的微笑。 同学会呢是长演不衰的隆重的节日，我们都非常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从朝夕相处到天隔一方，毕业离开，伤感怀念啊！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普通人，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面临分开的局面。你比如像台湾的 MP 魔幻力量的主唱婷婷啊，现在也用回本名萧秉志，以个人的身份来单飞，并且在上个月推出了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搭榜的《凡人》，这也是他从乐团主唱到单飞歌手的转变，以及经历病痛之后的重新出发。 让世界全都崩坏，当曾经的骄傲和舞台都曲终人散，当快乐化作尘埃，当梦想堕落成了灾难，心痛成了习惯，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幽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眼泪划破黑暗，把所有的伤痕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当拥抱终结遗憾，当梦想终于有了期待，心都有了陪伴，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 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就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机的眼神收不起来， 是之前待过八周的一首作品，叫做《漩涡》，来自方博深呢、啊。这种有点冷冷的啊，电音的感觉，有没有体会到那种陷入深海不能自拔的感受呢？哈、啊，还有大段的假声营造出的爱之纠缠呢、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选择的是这个夏天在我们的榜上出现过的一些作品啊，记录了你在这个夏天的某一个瞬间。我们最后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还没有来打榜的歌曲，这是电影《绝技2》的主题曲，原本呢要定档在这个月初上映，但是临时撤档了哈。这就是张靓颖带来的《就算》啊。麒麟在北京，特别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Good night， 下次节目再见。 就算预知失败，一直一路荒凉满身尘埃，就算注定了悲哀，一生所爱从头再来，耳边誓言记得吗？沉默的背影不说话，寒夜的手

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